东西自动暖下步一起你道别你 哎这块正好好听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对喽 还有一种弹词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是啊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会唱 那您唱唱去 我这儿唱 啊 有人懂是吧 那也许有人懂啊 北方人多 是 嗯这样先把词介绍一下 哎把词介绍出去 对 嗯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啊什么故事 林冲发配 野猪林 哎 嗯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哦、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哎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是是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 哦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哎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哦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哎、 啊、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那这不是听报告呢 啊，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啊，没必要讨论， 没有必要讨论的。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算了啊。您把这个词介绍出去。 林冲发配， 哎， 林冲刚一出东京， 哦， 第一句词儿 什么词儿？ 无端受屈配苍城， 嗯，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这么四句 哎 嗯您唱 唱出来是这样 嗯 此对此却配苍生孩子后落平阳鸟色君一别东京五子飞我此时佛宝王位神那个鼓掌的人不多呀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啊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哎 啊南方人听着好 对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好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是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哎别客气、哎、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怎么样 那你来唱 啊啊 这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那行就是咱唱 啊 嗯 我们唱啊很困难 嗯 我们是北京人呢 是啊 学这个苏州话 哎 难了 哦 我们这个嘴呀、啊、很吃力的 用劲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嗯 吃力啊 是啊 您比如说这句词吧 哪句 可恨高俅用独谋 嗯 人家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是 可恨高俅用独谋 嗯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嗯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是吗 唱出来得这个像 怎么唱 可恨高俅不是求吗和四句应都没 谋啊 和四句 是费劲 还得我披甲得走配苍句 招啊 和四句 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是喽啊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哎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啊、嗯 也很费劲 费劲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啊、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啊 那功夫大了 哦 他得学北京话 嗯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哦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上海话好听啊 上海话 嗯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哦 有时候你走街上

住在时间的一边，